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不死亡我敌国心。咁听到呢个题目就知道咧，我哋今日咧会讲好多同仇敌忾，即系讲下啲外国势力、外国力量。 哦，点啊？害我外国势力， 害我中华。係嘛？即係我哋會講下各種各樣嘅外國勢力喺歷史裏面咧，其實係點樣運作？咁當然裏面有好複雜嘅部分同埋好多嘅種種嘅層次啦。咁一陣間會再講到嘅。咁今晚同我哋講嘅咧，其實就係、是、都係我哋嘅戰隊成員啦。咁啊，除咗我哋幾個啦，加齊啦、洛言啦、小毛之外咧，仲我哋都係慢慢已經融入我哋戰隊一體嘅啦，就係、是、Michael 啦。咁啊，一齊 我再唔係外部勢力啦， 你已經進入咗我哋嘅系統啦， 體制裏邊 喺核心嘅內圍， 即係咁。就算你係蒙古人都好，你而家都係中國。嘅一部分， 冇錯啦， 所以唔使擺。 我會嘗試融入，我會嘗試融 入。我哋多民族噶嘛， 多民族， 多元一體啊！我哋呢度 冇錯。天朝都有胸襟開放噶， 有幾開放嘅胸襟。 係啊，開放啊，開放，開放呢個全民。 加齊咁開放。 呢個題目咧，我覺得係好有意思咧，就係我哋好多時候其實喺歷史上邊咧，唔係淨係即係一啲近啲嘅事，好多時候國家有一啲矛盾，或者一個社會上面有啲矛盾。我哋好容易咧就會諗，究竟係咪有外部嘅敵人影響到我哋而家嘅情況？ 嗱 咁樣有外部嘅敵人就好一個好方便嘅方法咧，嚟到去將所有統治嘅問題或者係個人嘅統治者嘅責任可以推得一乾二淨。 係啊，即係加齊，即係我哋一齊 jam 嘅題目出嚟啦。即係有一樣嘢係不死，就唔係我國不死，又唔係係。覺得敵國會害我哋咧，係不死。即係簡單講，就係外來嘅人咧，對我哋嘅傷害係一個好原始嘅恐懼嚟嘅。 嗯， 我諗其實人類都係啦，身體都係，我諗生物學都係，即係其外部嘅部分嚟對你嘅攻擊咧，一定係有問題。咁呢個可能係即係因為人類基礎嘅啲恐懼而生嘅，對於國際上都有咁嘅諗法都唔出奇。 嗯，因為其實我哋有個國家嘅觀念啦，首先第一，咁、 嗯、 有國家就梗係會有分我者、他者，咁、 嗯、 有非我族類咁嘅，中國歷史都已經有講噶啦，係、嗯、吧？咁佢梗係同我哋有啲唔同嘅，以前嗰個定義就可能係文化上，咁、 嗯、 一路去到近代，我哋有個民族國家嘅觀念之後啫，就更加突出呢一種咁樣嘅對立面啦，即係譬如當然都會有啲地緣嘅。即係有一啲國家對我哋嘅歷史一定係影響深遠啲，或者有啲民族，因為喺地緣上面佢同我哋接近啲。咁但係去到而家二十一世紀就你幾遠都可以影響到我啦。啱唔啱啊？嗰啲即係譬如軍備上啊、資訊上啊、各樣啊，其實都已經可以跨越好多好遠嘅距離。咁所以變咗可能外國嘅勢力就更加容易搞我哋啦。咁樣我哋都會更加多 focus 咗喺呢一點。 咁另一個，我覺得大家會有時會過多 focus 嘅就係外國勢力搞我哋，正正就係搞我哋。即係其實咧，即係一講呢四個字，大家好似成日憂心忡忡咁。但其實咧，大家又唔好唔記得，即係我諗世界史又好，中國歷史又好，其實外國嘅力量啦，先唔好褒義定貶義先啦。其實同本土嘅力量嘅互動。包括是正面好、負面好、是勢力好、是大力好，都好啦。其實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咧喺某一啲敏感嘅時候講出嚟嘅時候咧，大家就好似哇好忌諱咁樣。 其實呢一樣嘢，你好似啱啱回應加齊一開始講嘅樣嘢，就係、是、漢朝嘅時候，可能個國家啱啱發展嘅時候，佢哋可能有啲嘢想大展拳腳，咁我哋要揾啲緣由去處理，咁好直接就匈奴啦。咁隋朝亦都有類似咁樣嘅意味，就有 高啦， 後來做高麗啦， 高麗 其實，但文字上永遠都係寫高麗嘅。 係啊，唐書係啊，新舊唐書都係高麗傳嘅寫，係啊，但係高歐麗啦。 係啦，咁所以呢一類型嘅例子可以反映緊，我諗對於亦都係回應小武老師講嘅樣嘢，就係外國勢力係一個他者，但係呢個他者喺我覺得喺成個中國歷史或者世界歷史裏邊咧，呢個他者其實係一個自我嘅一個。反射，即係我內部有啲嘅信息，或者內部有啲嘅行為，好想喺發酵，要去或者大展拳腳啦，用翻頭先個 terms。咁於是咧，呢個勢力就成為咗一個好好嘅對象，你可以當宣示，你可以當互動，你可以當合作，亦都可以當係一個我哋而家要去攻擊佢順義，所謂保護自我嘅一個方法。咁呢個正正睇到歷史上呢啲嘅外國勢力，佢喺一個主，唔知你當佢主動定被動之下嘅一個角色啦。 即係我好睇嗰個主題，即係你自我又好，主體又好，本體又好，中心又好，邊緣，即係睇下點對啊。中間核心嗰部分 對自己自信有幾強，即係你覺得如果自己 OK 嘅，好強嘅，我真係天朝嘅諗法嘅時候，啊有外國人嚟到，咁就係外國客人啦，係嘛？即係啊，有朋自遠方來啦，咁問題你都。你咁都唔一 唔係可以來遠人 嘅你係一個網絡 懷有遠人 呢個係即係你有信心嘅你嚟到你都唔惡得咩出樣嘅時候自然就冇問題啦咁即係其實中國都有好長時候係一個有自信嘅時候嘅 係因為呢有自信嘅時候就外國客人啦遊客嗰客啦冇自信嘅時候就外國好客人啦真係客人嗰客咁所以先至會有外國勢力咁即係首先小胡所講即係他者我者呢當你有信心融合嘅時候咧，嗰、那個就係我者啊、嗯，就希望佢變成我添、嗯。但係當你覺得誒、件事真係令你可能喺政治上啊、文化上啊、經濟上有威脅嘅時候咧，即係安全感不夠嘅時候咧，就會變成他者。好、嗯、簡單，即係中國歷史去到佛教係他者定我者咧、嗯？再近啲啊，傳教士嚟嘅時候、嗯、啊，即係喺唔同時間嚟，佢嘅影響。有人喜歡將佢融入，有人喜歡將佢排他。到好晚近嘅，即係清末民初嘅時候，其實喺中國嘅現代化過程，嗰啲所謂他者或者外國嘅力量咧，其實係幫中國喺進步嘅過程入邊咧，係行咗好大步。 嗯， 包括喺醫療上、法律上、軍事上我哋先講教育上我知道咧，教育好多係。外國的教會建立大學啦、嗯、包括東吳啦、燕京啦、等等啦、另外在法律上我們知道其實在、中國的法律改革過程裡面呢很大量是吸收甚至乎請外國的專家來到去教授訓練教書日本啦、啊、譬如我們的刑法啦、民法是歐洲的很多法國專家德國專家啦甚至乎軍事上的現代化大家知道啦、即是去到清末民初到新軍隊建立的時候其實是請很多德國的教頭來教咁嗰陣時呢我們就當然不會叫做外國勢力啦是外國不單止是客人還是很外國的外援教練， 國際朋友啊， 係國際朋友。 哇，真係加齊呢個好有歷史味道嘅一個字， 唔係好展現到佢個世界觀嘅 國際朋友， 好開放咁樣去擁抱成個世界啊， 文化文娛 係啊，好國際。 你諗下中國呢如果我哋睇佢周圍，譬如嚇俄羅斯。外蒙古啦，跟住印度，跟住越南啊，嗰啲咁嘅國家，日本等等，你當佢哋係 friend， 佢哋唔係同你即係可以好好交流咯。如果你當佢哋全部都係威脅你嘅敵人嚟嘅，咁你就係俾人敵人圍堵咯，係嘛？咁嗱，我哋一個人咧，個人如果覺得周圍嘅人都好似係準備對付自己，我哋呢啲叫咩啊？就被害妄想咁但係一個國家係咁樣想覺得周圍都係敵人周圍都係外部勢力隨時要去威脅你搞冧你嘅咁呢樣嘢我哋可以點樣理解呢真係 唔係因為我可能喺成個本國史嘅建構嘅過程呢成個近代呢佢都會有一個強烈嘅民族主義嘅嗰種即係感受放咗喺個歷史嘅書寫嗰度咁但就變咗好似頭先阿 Michael 其實講咗成個清末民初，我哋睇緊中國近代史，佢嗰個文化更新嘅過程入面其實外國嘅好多，我哋姑且將佢歸類為文化先啦。其實對我哋中國嗰個文化更新嗰個影響同埋嗰個積極貢獻係好大噶嘛。 嗯。 但去到一個真係民族主義大過天嘅嗰個層面嘅時候，譬如話我哋講緊百年屈辱啊，有抗戰啊，咁辛苦我哋先至可以中國人站起嚟嘅時候，喺一個當個本國咁大嘅一個牌匾嘅情況底下咧。好多嘢都冇辦法可以喺呢度包容到落去，同埋有樣嘢我覺得好緊要就係，如果我哋站喺一個本國史嘅立場去睇咧，無論你點樣去撇除民族主義嘅情緒都好咧，我仍然係會有少少受影響，即係你真係覺得當我係一個中國人嘅時候，睇翻我八年近八年嘅呢一個中國歷史咧，你係的確係會有一種好深切嘅感受，覺得我哋係有好多外來嘅威脅。但如果當我哋站喺另一個國家去睇，譬如好似我做韓國嘅，即係做韓國事，我諗阿樂言都有呢個感受。我哋如果當咗係韓國係我哋嘅國家咁睇啊，即係當咋，即係我哋投入咗一個韓國史嘅角度去睇咧，其實中國就會係外國勢力咯。而且中國呢個外國勢力係影響韓國千幾年嘅歷史發展，好深遠。咁所以其實何謂外國勢力，真係要睇你喺邊個角度去睇。 係啊，呢樣嘢好緊要。即係好多陣時好難站位啊，即係譬如我哋。 二戰嘅時候，其實即係美軍係即係幫我哋抗戰就好多功夫，即、就、係、是、我哋大家都明白。咁所以嗰陣時係國際友好啊，國際友人啊，重要嘅援助。我哋見到美軍飛機飛過，我哋係歡呼啊，哇開心啊！美軍當時炸轟炸機去日本轟炸嘅時候，哇國人係一片歡騰，哇我哋成功反攻啦！咁嗱我哋點樣面對？即係我哋點樣面對啊？即係喺日本二戰嘅時候，大安健三郎曾經講過，即係佢寫佢冇辦法接受呢樣嘢，就係點解我由細到大由幼稚園小學嘅教育裏面教我天皇係最好嘅，然後美國係我最大嘅敵人，我哋一定要消滅佢。但係然後二戰之後，我相信我最相信嗰個老師同我講話天皇其實係有錯嘅，佢都係普通人，美國其實係朋友，佢點接受？即係我哋面對住呢個國際嘅外人嘅力量嘅時候，我哋同一時間兩極地去講一樣嘢嘅時候，咁但係我哋就忽視完全忘記咗，即係其實佢哋嚟最初係有好多各種各樣嘅貢獻喺裏面。咁呢啲嘅貢獻如果被一筆抹殺嘅話咧，我哋好容易會傾向直接講，最成一個敵我嘅矛盾。咁咁嘅時候睇外國咧，就必然係外國勢力干預。 唔係我哋睇個圖像咧，仲更加説明嘅啫。即係我哋成日話啊，好多外國勢力可能會影響咗我哋中國國家內政啊，所以咧就好多即係屈辱喺因為外國人而發生嘅。咁我哋又睇下圖片就假設啦。咁湯若望嗰幅圖，湯若望好強調自己著嘅嗰件係嗰件清朝嘅官服。你冇見過湯若望著住件神父服出嚟嘅形象嘅？咁佢呢個形象，我哋攞出嚟俾大家睇嘅時候，大家會覺得，喂，呢、這個又好似冇乜違和感嘅喎。大家覺得，誒、欸，咪就係一個好好嘅一個例子，證明其實，我哋去到嗰個 context 就唔會覺得嗰個就係外國勢力嘅問題啦。係， 不過有時外國勢力咧，亦都我哋唔可以自我矮化，都唔一定係自我不安全感嘅。回應翻頭先卓然所講咧，其實地緣政治咧，即係好似小毛所講，人哋搞你咧都係一個事實嚟嘅。即係你驚俾人搞，同人哋搞你咧，兩件事咧係會同一時間出現嘅。 我就係咁諗啦，即係最起碼就係第一件事就係嗰啲嘅外國力量咧，就要平均咁睇，即係佢有做好嘅事嘅時候，你要講翻出嚟；唔好嘅事嘅時候，我哋都要理解。第二就係話唔好假定咗，本來佢冇乜事都冇發生嘅，你就當佢係唔好。如果你永遠都當有人要害你嘅話咧，你好容易就會講唔好搞我後邊。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人又好啊，國家又好啦，有基礎嘅自信，同埋判別到咧外國力量咧究竟對佢係有好處定有壞處。咁點解咧？譬如好基礎簡單嘅經商交流嘅互動，其實我哋喺世界史研究越嚟越多嘅情況之後，你會發覺唔係近代先有嘅，好漫長嘅時候，好早嘅時候嘅人類歷史裏面咧，依啲嘅貿易嘅互動已經喺度。如果我哋完全否定所有同外國嘅交流，將佢矮化成外國力量咧，你必然你會認為咧所有嘅貿易咧就唔好做。咁但係如果你發覺如果貿易唔做嘅話咧，對好多國家嚟講咧，其實連生存都成問題嘅。咁所以喺依一點上面，點樣同究竟係吸來四方客？去會客啊，定係所有嘅人嚟到你本土咧，都係咧希望咧就係別有用心嘅咧。呢一點咧，可能喺討論外國勢力嘅時候咧，好重要。 呢個都牽涉到一個古今嘅個對照啦，即係譬如我哋睇到古代嘅中國大一統嘅帝國，譬如好似唐代天黑汗制度奠定咗之後，我哋開始見到個比較完整少少嘅一個天朝嘅體制。咁當然對於中國嚟講，作為亞洲嘅共主啦，即係好似我哋之前都討論過，譬如大羅斯之役嗰啲，即係幫下中亞小國出下頭。咁其他國家就定期嚟朝貢下，擺低少少嗰啲叫土產啦，咁樣咁跟住佢哋其實攞嘅著數好多嘅。譬如你好似唐代咁，新羅啊、崔志遠嗰啲入嚟讀書，即係佢哋份貢身啦。 係啊，冇錯。 係啊，走嚟考科舉，咁啊可以學下中國嘅文化。但其實當我哋睇到嗰個天朝喺度不斷膨脹、擴張嘅過程入邊。雖然表面上好和平啊，但中國作為一種大勢力啊，其實對亞洲好多小國嗰個影響係好深遠。即係我哋讀韓國史一睇就知，唐朝點解即係你點樣去佢未必一定係叫好大干涉，但你話佢打破三個國家即係高句麗、百濟、新羅之間嗰個平衡，或者佢嗰、那個佢半島嘅局勢，如果冇唐朝嘅話，就冇後來新羅嘅統一。基本上，咁韓國嘅歷史亦都唔會有咁嘅走向。咁所以對於就係好似上一節咁講嘅，如果我哋站喺韓國史嘅立場嚟講咧，喺三國鼎立嘅時期咧，唐呢個大帝國咧，絕對一個好強大嘅外部勢力。 咁佢選擇新羅都係因為新羅同佢關係好， 冇錯啦。咁因為高句麗同佢有接壤嘅，都經常有戰爭啦。 咁所以用呢、這、一個高句麗後方嘅呢一個新羅嚟到拖佢後腿係最好嘅外交政策。咁所以呢個亦都可以睇到嗰個外部勢力、外國勢力啊，直頭喺對韓國嚟講點影響到韓國嘅歷史。 你話天朝點樣影響亞洲國家？我哋就即係最經典嘅説話，而家可能真係好多粉青都講嘅，就係犯我天朝者，雖遠必 雖遠必諸，係咪 啊？咁樣即係你諗下有咁樣嘅氣魄，我哋話中華民族即係喺曾經歷史上邊好輝煌過，但其實對於外國嚟講，你諗下呢個諗法係咩嚟？呢個一個好強嘅一個帝國主義，同埋一個國家用國家力量嚟到去復仇嘅一個咁嘅做法嚟。 咁鄭和下西洋係嘛？成日都講我捉咗啲海盜，咁嗰啲海盜就係你啲山寨王嚟噶嘛？喂，捉咗佢翻去又受審，打到去斯蘭卡，即係今日斯蘭卡一樣係啊！你邊個唔聽話？咪送佢翻去咯，咁就係啦。咁唔聽話，唔聽話就送翻去，好聽話嗰啲又帶你翻去，咁睇你點睇啦？即係如果我哋嘅角度，咁佢係海盜啦。咁但係去到喺印度洋做海盜，同我哋有乜關係咧？咁亦都係一個即係應該要諗嘅問題。 不過有時咧，即係外部勢力同埋即係內部勢力，有時有曖昧關係嘅。即係同一時間係喺中國以前古代都係啦，即係喺即係天朝大國嘅時候，同時間咧，即係啲人要嚟朝貢啊，要嚟做貿易啊，同時間尊敬你，亦都驚驚地嘅外部勢力去即係搞我嘅政治啊等等啊。同時間，但係喺經濟上邊咧，又希望靠攏你嘅；喺文化上邊咧，又希望靠攏你嘅。驚你嚟打嘅同時，其實當時咧喺周邊嘅一啲島國都希望咧。中國會帶嚟一啲新嘅技術，特別係農業嘅技術，喺好多時候咧，呢啲外部所謂嘅勢力咧，亦都推動咗唔少呢啲嘅發展。 即係明朝有太早一開始就有列咗廿幾個國家就不清之國啦，咁嗰其實就變相就係一個邀請信你就入嚟朝貢啦，咁令到嗰二十幾個國家就可以喺嗰個天朝嗰個朝貢同繁屬嘅體制之下，就獲得某一種嘅意識上嘅保護啦。不過呢個例子我諗不斷咁延伸啦。對於天朝嚟講，正如 Michael 講到就話，好多時候天朝佢認為呢個係作為一個宣示自己個國家有幾大，咁即係例如你去到咩東非攞隻長頸鹿翻嚟，講真，你估明朝嘅皇帝即係鍾意麒麟咩？絕對唔係啦，即係嗰只麒麟，即係嗰陣時叫麒麟做長頸鹿做麒麟啊嘛。但係其實嗰只長頸鹿佢背後意義就係話俾人聽，嗱，你睇下我哋個天朝，物資幾豐盛，咁我哋從而就滿足咗自己好似好強大嘅一個慾望。咁呢個喺睇到成個朝貢體制裏面好明顯嘅個目的嚟㗎。去到清代乾隆後期呢，我覺得有一幅圖係好精緻嘅，即係早幾年都喺香港就剪過，就係、是、萬國內朝圖。咁嗰幅圖呢就係、是、展述咗100多個國家，咁每個國家有個旗仔嘅，個旗仔寫住咩國㗎啦，荷蘭、英吉利，咁最重要就朝鮮嘅長期排第一嘅，咁葡萄牙等等嘅國家，嗰時唔係葡萄牙叫大西洋國啦，等等嘅國家就排曬隊就去朝貢啦，個個拎住禮物咁好興奮咁啦。嗰幅圖係唔會存在發生嘅，因為冇可能有一年咧所有嘅國家係一齊嘅。但係點解會想像呢幅畫出嚟呢？就正正就係佢哋覺得呢一種嘅制度，佢哋好似影響緊呢啲嘅國家。吸引咗佢嚟，從而去滿足住自己。哦，我哋個國家係獲得呢一種文化上嘅，你可以叫做佔上風嘅一種嘅觀感同埋意識喺裏邊。 通常我哋話舊時啲朝貢，除咗好近，譬如韓國啊嗰啲，佢會好近，年年都嚟或者半年一嚟啊咁樣嘅情況咧，好多時咧都係十零廿年啊、廿幾年啊、卅年嚟一次嘅，即係基本上可能一朝皇帝都唔嚟一次，正常啊嘛。山長水遠， 琉球係個例子嘅，即係佢成日想去北京，但係咧後來清朝話你唔使啦，你福建搞掂得㗎啦，唔需要成日入去。 同埋對於天朝嚟講都係一個負擔嚟㗎嘛，即係你嚟嘅時候你唔使攞好多禮物，但我送好多嘢俾你走，咁樣你估唔使錢㗎？ 不過即係加齊依一點都要講，同埋正話 Michael 嗰一點要延伸翻去補充嘅就係咩咧？你兩個都講到就係天朝體系裏面送禮好多嘅，同埋基本上咧係一個貿易嘅關係，同埋咧即係冇話好多話要你跟我點走啊，要你任命官員啊，要你跟住我走向啊點做啊，要你點管。咁喺所謂內政方面咧，喺天朝嘅體制裏面咧比較少嘅證據證明話你強烈干預其他國家。咁呢個可能係即係唔少人讚許當時天朝體制嘅善治或者善政嘅一啲其中一點。 不過咧，頭先你講到天朝體制嗰種咧，即係自我滿足於一方面，我當然驚外部勢力入嚟啦；另一方面自滿於自己作為外部勢力，對於對方有文化影響力咧。一樣嘢咧，我又覺得喺世界史入面就唔係限於天朝體制。頭先嗰幅圖咧，令我想起咧。 好少人留意啦，而家英聯邦運動會嗰啲舊嘅英屬殖民地拎住自己嘅國旗行入嚟，咁啊喺度有少少都係嗰種想像自滿嘅圖像啦。 啊，嗰啲全部國旗都仲係要 喺個國頭消滅咁， 係啦，仲會見到十，仲會見自嗨咁有嗰個米字喺度嘅。嗰種咧，即係亦都係即係想像，即係大英帝國嘅文化影響力啦。 所以頭先卓然講一樣，我又補充一個好實際例子。中國作為外部勢力，對於韓國確實係有一個好明顯嘅內政嘅干預嘅。咁呢個係好確實嘅，即係喺明末清初就好多次嘅國王嘅更替咧。朝鮮想申請換啦，都我哋之前有幾集都提過，係唔批嘅，即係明朝以一個我覺得佢唔係按照禮儀，以禮儀作為一個標準咁去唔批。咁另一樣就去到袁世凱嘅年代啦，屬國自主嘅 concept 啦。咁當時韓國好想同一啲外國去簽一啲協議，就開一啲嘅貿易嘅港口，咁開始展開所謂條約外交嗰樣嘢。咁就當時候中國就作出咗一個講法，就係咧韓國叫做屬國自主。咁即係一方面咧，佢係屬於中國嘅一個凡屬國，但另一方面佢有佢嘅內部嘅自主。但係呢個 terms 嘅解釋咧，喺韓國同中國係唔同嘅。韓國認為自主即係我自己決定同邊個簽就邊個簽噶啦，我使乜理你中國任何意見咧？但係原來馬建中同埋喺袁世凱嘅立場或者角度裏邊，佢哋認為屬國自主係先同要處好清朝梳理好清朝嘅一啲嘅想法，由清朝幫你去處理好一啲嘅一啲嘅大議題，咁你就去做啦下面嘅去。咁有啲就好似今日喺東亞某啲社會有類似咁嘅現象。 人臣無外交係 嘛？ 人臣無外交，即係究竟係國大定係自主大？ 係啦，有拗嘅，大家都 即係究竟個自治有幾高度咧？係嘛？即係呢個就可能係即係佢哋之間爭議嘅話題。 咁另一個重點就係即係我哋開即係睇翻亞洲。即係如果你話由呢一個古代開始嘅，除咗韓國、越南啦，越南都有受中國嘅影響啦，係嘛？咁或者一啲中亞嘅國家啦咁樣。不過我覺得其實頭先阿樂言提嗰樣嘢幾有趣，就係中國一直都強調喺天朝體制係佢哋作為天朝大國係唔會去太過干涉呢一個屬國嘅內政。咁其實最干涉得最多一定就係嗰個君主嗰個繼承 問題。 但呢個係屬國自己報上嚟。其實有陣時你換咗佢都唔知 嘅，唔係即係 唔出奇。 三佛齊嗰陣時都有， 三佛齊係啊，佢都唔知啊，係啊，即係你完全係唔知道， 樣都唔同埋啦， 係啊， 頭髮顏色都唔同， 咁跟住上個奏折，跟住就算好似泰國都係啊，泰國嗰即係拉馬王朝開國嘅時候，其實我哋都知道佢哋嗰個君主同呢一個當時鄭超其實係冇關係噶，但係佢寫咗信去清朝都話，佢係我老豆啊，咁跟住其實唔係父子關係，根本就係一個。佢係散位噶嘛，完全係即係一個主屬嘅關係，但佢就話冒認係佢個仔，咁清朝都話是但啦咁樣，咁樣就過咗。咁當然佢哋都會礙於自己本身佢有好多嘅事務要去處理。但係今日中國可能有一個重要引申就係、是、以前我哋作為大國嘅時候都不干涉人嘅內政，咁所以都唔希望人哋干涉我哋嘅內政，即係當新中國成立嘅時候有一個好重要嘅外交嘅嗰個叫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中一個大原則就係同中國建交嘅國家就係要互不干涉內政，呢個係佢哋好堅持嘅一樣嘢，就係盡可能嘅情況底下，唔好對我哋嘅內政説三道四啦，係啊，因為我哋都唔奉行呢一種咁樣嘅干涉。 不過呢一個咧，其實我覺得咧喺即係台底下邊咧係有嘅所謂嘅例外嘅， 係 即係喺我不想你干涉嘅時候咧，你就唔好干涉。其實我容許你干涉嘅時候，我就唔會話你干涉。即係我見到，就算喺新中國成立之後咧，其實都有好多時係有外國嘅力量咧喺度幫助推動一啲正面或者影響一啲負面嘅嘢，譬如我見到即係蘇聯嘅影響係嘛，即係由起到落等等，包括喺軍事上啊、科技上啊、經濟上啊之後嘅即係貿合神離等等都見到咧，其實係有一個外部力量。 咁啊，即係孫中山喺改組國民黨啊，同即係蘇聯嘅特使岳飛穿嘅孫文岳飛宣言，咁然後改組國民黨啊，然後用蘇式嘅方法去改，然後興建黃埔軍校，咁呢啲都係當時受蘇聯嘅強烈嘅影響嘅結果啦。咁呢個我諗都係歷史嘅一部分。咁另外即係要我都要講就係話，即係佢 干涉同埋干预系咩程度？即系喺建国前30年49年到到70年代咧，其实喺譬如对非洲好多嘅国家，或者用第三世界呢个观点咧，同好多嘅非洲国家联系。咁喺当时嘅大背景里边，成个非洲里边争取民族独立啊嘅种种嘅自主嘅情况之下咧，当时嘅中国咧系受到呢啲第三世界国家嘅欢迎。咁喺呢一点上面系佢系喺即系国际层面上有做过呢个事情，呢句都系当时嘅好事。 不過亦都同時喺譬如呢一個60年代都有外國投訴中國輸出革命啦，即係可能喺譬如話我哋知道印尼啦、印度啦，好多一啲叫做傾向無產階級鬥爭嘅一啲革命啦， 馬共啦， 係啊，其實都係 接住落嚟， 總記得香港 啦，係啊，冇咗香港啦，都有密切嘅關係。 系啊，所以究竟系輸出啦，定系保護啊，定系干涉啊、干預啊，定系調解咧？其實好睇你嘅站位同埋點樣睇。喂，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咁啊，正話都有約略咁提到噶啦。咁啊，講到外國嘅力量啊，種種嘅部分咧，有啲人咧有好多人啊，有啲小説都曾經寫過嘅。即係冷戰時期嘅香港，尤其50、60年代香港咧，就喺呢個我哋叫咩啊，特務之都。啊！即係直咁嘅而家 terms 嘅， 係武都啊，但係特務。 係啦，即係咁，大家就話大家啲力量都喺度嘅。咁啊，直情係同啲咩 Casablanca 啊，即係嗰啲咁嘅名城咧，係媲美嘅。即係全部都係行嚟行去都係啲嗰啲特務啊喺度先至會出現嘅。咁啊，咪咁嘅形勢啊？當時嘅香港係點嘅形勢？ 即係其實咧都幾浪漫啊！特務之都呢個名啊，不過咧亦都係反映咗咧，即係香港作為一個長期都係對外開放啊、資訊流通啊、人流流通、貨物流通、自由流通嘅地方咧。咩人都喺度，咁一個咩人都喺度地方咧，就三教九流啦，高級又有啦，低級又有啦。咁當然咧，政府亦都利用唔同地方嘅政府，亦都利用香港咧去做一啲佢認為啱嘅事情。咁亦都係嗰啲力量係外部定內部咧，真係視乎你點睇啦。咁所以總之，香港作為一個地方，同唔同地方嘅情報機構同意識形態鬥爭咧，其實喺過去100年咧都冇乜停過，特別係喺戰後冷戰時期咧都冇乜停過。有好多香港人認為係內部嘅事情咧，其實係外部嘅事情。好簡單，例如省港大罷工都以為係罷工啦，六七暴動就膠花廠啫，天星碼頭啦都係內部啦，咁都以為係自己嘅事啦。但其實如果睇翻歷史，睇翻啲檔案，其實嗰件事係一件地緣政治嘅事，唔係香港勞工階層嘅事。罷工就根本就唔係罷工啦，可能即係1526年嘅省港大罷工，大家都知道除了是工人罷工令到香港罷市癱瘓之外，其實本身背後是有一個很重要的，當時國民政府當時國共仲是合作的時期，是想推翻即係港英政府的管治的其中一個經濟手段嚟到去斷水斷糧。咁呢個本身站在港英政府的角度，而家好多檔案都已經出咗嚟，就知道呢件事並唔係一件罷工事件，所以咧好多時佢哋談談打打喺檔案顯示，佢哋曾經好多次喺香港揾國民黨嘅代表啦嚟香港秘密談判，即係特別係顯示咗而家喺即係當時走馬上任嘅港督就係金文泰嘛，咁金文泰而家佢本身嘅檔案咧就而家存咗喺牛津大學嘅圖書館，咁我自己親身去睇過，可以見到好多當時省港大罷工嘅秘密談判嘅一啲事情。第一，大家知道呢件事唔係內部事務。第二，大家知道咧係同港英喺香港嘅利益生死存亡有關。第三，大家唔知點搞，所以拖拖拉拉咗好耐。咁所以直至到最尾，曾經金文泰有一個即係好而家啲人聽落嚟都唔相信嘅提議，就話：喂，不如同倫敦講。當然金文泰喺香港形象係好 pro 中國啊，佢仲有中文嘅中學啊，好 似好 亦識講廣東話，佢係中國通，亦都喺鄉親面前咧係好尊重中文化，但其實佢係非常之反中國政府嘅。佢曾經提一個提議，就不如打第三次中英戰爭，打完贏咗停咗罷工，順便咧可以取消埋新界嗰個租約，等咧而家都有啲土地咧都唔知批幾多年。咁一了百了，咁當然啦，即係倫敦政府就拒絕啦。咁但係呢件事到最尾點樣搞掂，都唔係金文泰搞掂嘅，係因為國共傾唔埋攬。 冇錯， 你知道27年、大家分手啦。分手嘅時候，國民黨政府當時就覺得唔好搞工潮啦，唔好用蘇聯顧問啦，我哋不如同香港政府合力喺香港搞共產黨。所以省港大罷工係一個好典型嘅意識形態國與國之間利用香港 嘅爭奪戰嚟。 三大白官對香港影響好深，好深嘅，即係其中主要係有勞動力嘅損失，即係你當時好多嘅碼頭啊，好多嘅即係貿易嘅需要一啲好平價華人勞動力，咁嗰班人其實係人口流動，咁當時即係香港同大陸冇乜即係邊好強嘅邊界，佢全部翻咗去，我唔幫你做嘢，咁點咧？冇人打工，得啲即係白人喺度冇得做嘅，即係冇得做好多各種各樣嘅工作，咁所以成個運作基本上係癱瘓咗，即係挨近一年啊，即係九個幾月，即係去到寫義清黨前後啦，就發覺。一開始大家淡靜咗落嚟，二七年咁，最後國民政府同佢傾嘅時候都話：咦，好似已經冇咗個實質情況咯喎！即係雖然仲喺度爭議緊，但係都冇把啦，都冇個當冇事啦咁，所以先至慢慢平復落嚟。咁所以嗰一件事喺香港歷史上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點，即係講到即係香港呢個體系有機會啊傾頹嘅一個點。 唔係，其實我近年做緊嗰啲廣東嘅水利嗰啲研究啊，咁就睇到唔少嗰啲計劃啊，喺國民政府其實民國成立之後咧，其實廣東係不斷咁樣喺度籌劃緊咧，點樣可以改善黃埔港嚟取代香港，甚至或者同香港競爭。即係其實省港大辦公，如果我哋擺喺咁樣嘅一個 context 裏面去睇咧，可以話係一個省港之間一個競爭嘅一個高潮嚟啊！其實呢件事背後，如果係個罷工持續落去，唔知對香港有啲咩影響，可能呢個當時嘅港英殖民地，佢就會即係一沉不起。 咁另外就係、其實喺省港大辦公之後，其實更趨嚴重外部勢力喺香港存在嘅就係二戰之後。二戰之後，特別係冷戰時期開始嘅時候咧，意識形態之爭咧，香港咧作為喺即係共產陣營嘅旁邊嘅一個英屬嘅一個城市咧，咁絕對係即係資本主義同埋共產主義鬥爭嘅主戰場， 所以其實香港都幾神奇，即係我哋睇翻香港歷史，一條漁村變到國際大都會，都即係純經濟討論啦。但係如果你睇香港喺成個亞洲個近代史扮演個角色，即係我哋好多好似頭先 Michael 講，我哋好多認為係內部嘅事務，但原來其實拆解都係同外國有關，即係如果我哋睇翻中國近代，香港可能係好多亞洲嘅革命家雲集嘅地方添，即係譬如話越南有個好出名嘅革命家潘佩珠啦， 冇錯， 佢都喺香港啦。或者係我哋都認識韓國嘅朴恩植，佢都嚟過香港搞雜誌。 菲律賓嘅黎薩啦， 胡志明喺香港俾人拉啦， 係啊，菲律賓國父黎薩啦，佢哋都喺香港留低個足跡，即係香港可以作為一個咁樣嘅彈丸之地嘅地方，但係佢吸引到好多嘅外國人。睇中呢一個地方，即係無論係愛嚟作為一個可能係愛嚟嘗試搞中國嘅橋頭堡啦，又或者係佢哋自己嚟喺呢度籌集一個革命嘅資本。 你對數漏咗搞中國，仲有孫中山自己啊，係咪都係革命？咁所以可能即係香港係即係亞洲革命之都，即係你齊曬喎，所有人齊曬喎。 但係調翻轉，如果你從當年港英政府嘅角度咧，佢就唔係愛嚟搞中國，係驚俾中國搞。因為咧，對於港英政府嚟講咧，外部勢力咧，其實咧包括最主要就係中共同埋美國，呢兩個對佢嚟講外部勢力。但係咧，港英政府同埋倫敦政府咧，喺某程度上咧，即係佢喺當時特別係冷戰時期、二戰之後，佢嘅經濟財政狀況好緊絀嘅情況之下咧，佢用一個好聰明嘅方法咧，去平衡兩邊，令到大家都唔好坐大。咁同時間利用咧美國嘅勢力咧，去抗衡共產活動。因為大家知道喺五六十年代，其實共產活動喺香港唔單止係一個政治嘅活動，仲係一個文化滲透嘅活動。 冇錯， 大家見到有電影公司啦，會有見到好多共產嘅雜誌啦，所謂嘅左派學校啦、工會啦等等，相繼成立喺六七暴動之前。咁呢件事點樣搞呢？英國政府即係當時又唔係好想擺太多錢，自己都自顧不暇嘅時候，佢咧喺我哋喺檔案見到咧，佢成日都有官員話：喂，揾美國幫幫手啦，佢錢多，揾佢資助一啲所謂嘅國民黨背景學校去抗衡共產教育嘅勢力啦，喂，揾佢出多啲書啦，揾佢資助國民黨喺香港出多啲雜誌，可唔可以抗衡啦？甚至乎有好多好多都係用美國嘅錢嚟到去抗衡共產主義。 係啊，即係五十年代初好風起雲湧啦。首先要講就係韓戰啦，韓戰背景之下，當時禁運啦，成個嘅香港嘅形勢有變啦，轉口港嘅貿易開始急速咁衰落啦，依去到五八年先至。 打過和翻復甦，真正要復甦要去到七八十年代最後貿易先至完整復甦，即係其一啦。第二就係話五零至五二年咧，嗰個佈局其實係慢慢佈出嚟，其實戰四五年之後已經慢慢佈局。高峰期係1952年3月1日嘅，即係渭水勘爭團，就係話當時東頭村其中一次大火即係東頭村一次大火，咁大家就香港震災不力，咁就大陸就話：不如我哋派人嚟震災，然後就喺深圳有黨關口啦，即係喺關口黨人唔俾佢過嚟，然後喺尖沙咀有暴動啦，咁即係有啲嘅衝突啦、騷亂，你點睇？咁五二年之後，佢哋開始由咗六七咧就轉移成為一啲嘅左翼嘅力量咧，就轉移一啲即係做啲社會嘅民生啊、康樂嘅活動啊咁樣。咁呢個都係有歷史嘅一個演變喺裏邊。咁但係背後我想講嘅就係話嗰個嘅中國對喺香港嘅力量咧，其中有即係佢哋有嗰個所謂理想主義嘅成分，即係佢哋當時認為呢個新中國嘅成立之後，呢套新嘅諗法咧，對於中國嘅世界係一個好嘅世界。咁即係一直可能即係出問題，可能要去到1958年、1960年後，有啲係香港嘅中國人咧，先至會覺得可能有啲變化，有啲嘅問題出現。咁所以喺五十年代初，可能係一個所謂理想主義好強烈嘅時期，好多人係號召我哋不如聽跟你講啊，跟你走啊，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氣氛喺度。 中國啲大嘅政治運動之前，其實係好欣欣向榮，好似一片理想咁樣。 冇錯。咁頭先講嘅理想主義其實都係好重要嘅，即係即係喺英美嘅角度嚟講，就係點樣去所謂 counter 呢個理想主義，點樣去重新掃埋人生。咁頭先卓然講過，震災其實好重要一件事。美國或者英美合作，除咗喺香港收集即係對付共產主義嘅情報之外咧，其實佢合作震災。佢當然震災唔係純粹為咗震災，亦都係掃埋人心。特別係喺共產主義理想主義底下，一啲勞動階層啊、農民啊、基層階層咁起初咁 buy 共產主義呢個理想國嘅時候咧，佢點樣可以透過協助啲農民、基層甚至乎漁民咧？嘅生活咧嚟到去收買人心，譬如舉例，你喺香港會見到而家仲留咗幾條村嘅，叫做美京垣村，喺長洲有三條，喺馬灣有一條，應該就暫時係冇人住噶啦。而家睇到呢個圖，就係長洲嘅自助美京垣村，見到外國勢力嘛？ 外國勢力好清楚， 有加拿大 啊， 嗱，即係有加拿大，有加拿大要俾少少錢，但係其實主力嘅錢咧都係嚟自美國。咁呢條錢咧係主要係幫當時咧喺住喺艇上面，但係漁獲唔係好豐富，即係揾唔到食要上岸嘅人冇地方住，佢就俾錢起條村去住。咁當然咧係英國出條咁嘅橋，借美國嘅力去幫呢啲機械階層去反呢個理想主義。但係頭先我哋可唔可以再睇多一次嗰幅圖？有個字好特別嘅，叫做care， 係啊 ，care， 咁好聰明嘅，咁你淨係睇到加拿大旗，佢俾少錢，但係最多錢嗰個旗咧就見唔到，唔好咁揚，因為一路英國都係叫美國你可以做事，但係唔好咁揚。但係其實 care 唔係解 care 係簡寫，係 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mittances to everywhere。美國送錢去全世界，咁呢個咁嘅協會咧，其實原本就係喺戰後咧，將美軍用唔曬嘅物資啊、衣服咧，就送去歐洲俾啲其他國家，特別係共產嘅國家。咁慢慢就擴展去亞洲。咁呢個 care 其實係代表咗美國旗。 其實我哋成個冷戰嘅社會裏面，香港嘅文化教育，特別係中文文史哲嘅教育，一直都係好特別。同其他嘅環社會唔同，呢、這個背景嘅來源就嚟自新亞書院啦。而新亞書院後來嘅發展，好多大程度上點解由深水埗搬到去土瓜灣，其中一個關鍵就係美國好多有心人士去捐助去支持佢。 其中嘅有心人士咧就係即係 Asia Foundation， 係即係令我正話講起 care， 令我諗起一個即係就學到嘢啦，就係話同美國嘅關係啦。咁我再諗起咧就係如果係。即係加齊送錢到全世界咧，可能都係 C A R E 啊。喂，好，嚟到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正話講咗好多外國力量啦，其中有一個要講翻嘅就係當時即係五十年代，其實好多嘅機構咧受到美國嘅資助嘅，即係譬如話就友聯啦，咁我哋張愛玲當時咧即係比較窮困啲啊，即係戰後，咁譬如亦都收咗即係一啲友聯嘅錢啦，同埋美國即係新聞處嘅錢啦，最終嘅錢咧就做咗好多嘅文化工作嘅，即係譬如寫咗《央歌赤地之戀》啦，同埋咧就翻譯咗《浪人與海》啦，咁呢啲其實都係留翻啲文化嘅部分，咁對，有當時五十年代啲人批。 評嘅，即係張愛玲你寫《秧歌赤地之戀》啊，係咪反共小説？即係政治先行。咁、但係而家睇翻嘅話，佢實佢比好多其他嘅政治小説咧都寫得好嘅。即係簡單講就係、是、佢收咗嗰個人嘅資助，因為佢窮困，因為難民社會嘅基礎之下收咗嘅資助，唔等於佢就係、是、哦佢呢啲就叫美援文化或者美元文化。或者六輩文化嘅東西咧，就一定係有原罪，咁呢個可能要講翻清楚。 冇錯，呢、這個肯定嘅，因為你即係受佢援助，就唔等於你日後嘅路向受佢支配，即係呢個兩件事。同頭先我哋講一樣，喺即係廣大歷史係即係Priscilla Roberts 教授嘅研究，頭先有講係關於新亞書院，甚至未來中文大學之後嘅中文大學嘅成立，其實好多嘅資金嘅來源咧，有部分都會係嚟自。同美國有關係的資金，譬如 Asia Foundation 根據嘅研究就係同中情局 CIA 係有關係嘅嚇，咁、但係唔代表佢日後嘅學術路向係咁樣做，因為點解中情局咁樣做係好合理嘅？因為佢對付共產主義，佢希望可以收納招攬一啲逃離共產主義嘅人才，逃離香港嘅人才，包括當時新亞書院嘅一啲學者，未來中文大學建立，佢希望入邊喺資金入邊可以做一啲所謂意識形態反共嘅工作。就 是、其實當時候的情況都非常明顯，即係其實你唔止係得 Asian Foundation 嘅，即係例如耶魯亞禮會，其實都幫咗新亞好多嘅即係學術上嘅支援啊，或者後來好多嘅學生就通過一個咁樣嘅體機制就可以去到美國讀書啦。其實對翻住當時候對岸嘅殖民大學，即係香港大學，其實佢哋個考慮其實一樣嘅，雖然唔係出於美國嘅錢，佢哋個例如 Hong Kong U 裏面最初主力嘅人員就係陳君寶，但係陳君寶好明顯係左傾，同埋亦都喺五十年代可以隨時彈出彈入去深圳翻廣州嘅，即係咁樣嘅人物。咁當然Kong U 就想慢慢飛歐佢，咁但係換佢亦都唔會好敏感，好似會揾直接揾一個同美國有關嘅人物嚟，咁佢咪揾翻啲可能歐洲嚟嘅澳洲嚟嘅一啲傳教士學者去。但係你見到佢後來 Hong Kong U 嘅所有嘅研究或者 Hong Kong U 後來嘅發展路向，都冇同任何呢啲嘅國家嘅嗰個政治動機或者嗰個所謂抗共嘅意識形態有關係。咁後來就係羅香林、姚宗儀教授、簡耀文教授呢啲，你見到佢哋全部都做一啲好傳統 的。簡單講一句，我收咗你錢就聽你話，你真係邊？真係 同埋咁啊好啊！同埋要我哋要企翻個站位，就係當時咧，香港係英國殖民地。咁美國呢個外國勢力咧，係影響英國要諗嘅問題。你明啊？即係當時係英國殖民地，咁英國殖民地接受美國呢個外國勢力，佢冇。使呢個美國外國勢力係對手，呢一點先係重要嘅，即係佢 呢個要好清楚。 喺英國殖民地嘅觀點裏邊咧，中國都係外國勢力，係嘛？即係喺咁嘅格局先至打得通。如果我哋用今日回歸咗之後嘅角度睇啊，咁英美係外國勢力咧，所有嘢就會變得好詭異同埋恐怖。但係翻返嗰陣時係英國殖民地嚟嘅，英國仲有駐軍嘅，喺咁嘅情況之下，美國冇乜問題。 所以一定要扎根翻就係個歷史本身嗰、那個那個真實性。即係當你香港係英國殖民地嘅時候，我哋係英國。嘅世界嚟噶嘛，可以咁樣睇，咁變咗中國就會係外國咯。喺嗰個時候，咁回歸咗之後，就當然係我哋中國嘅世界入邊啦，係啦。 冇錯，所以站腳點緊要啦，嗰、那個歷史情景，我哋個 context 都緊要。譬如講六七暴動，更加講唔到邊個係外邊個係內，視乎你站咩點。當然，大家知道六七暴動就唔係淨係膠花廠咁簡單啦，其實根本本身就係即係喺北京有預謀地推動喺某一部分人心目中最尾希望推翻港英管治嘅一場大運動啦。喺中共嘅角度，我先係中共，即係站在如果當我係中共，我先係外部勢力。你港英就係外部勢力。喺港英政府就梗係你哋係外部勢力啦。咁所以嗰件事咧，可以話係兩個自以為內部勢力。可能都係外部勢力嘅鬥爭，就喺香港發生。 我正話要講就係、是、英國嘅殖民地之下，美國係外國勢力。但係我哋冇喺英國殖民地嘅時候見到咧有任何反美嘅情緒嘅，我哋唔會話英國人話我哋一齊反打到美國人，我哋去洛克道打咗啲美國水兵，我哋唔會咁諗啊？點解？因為我哋會覺得佢係友好友誼，我哋唔會視嗰個外國人係洪水猛獸，所以好睇你自己嘅站位喺邊一度。咁我哋譬如歷史上面有啲好極端嘅例子，譬如話晚清嘅時候義和團，義和團係我見到一個外國人喺度。只要有個外國人喺度，就算佢係神父，其實佢冇乜嘢，其實佢都係即係簡單講，即係做嗰啲好慈善啊、興學啊、教育啊各種各樣嘅工作嘅，佢都會視佢為敵人，要燒死佢，要打死佢。咁嘅話冇得講，即係所有嘅人，只要你唔同樣， 佢就係要敵視嘅。去到嗰個地步嘅時候咧，呢啲嘅外國勢力咧就自然會成為你嘅敵人同埋對手。 所以呢個亦都視乎官方點樣描述，究竟佢係客人咧定係洪水猛獸。頭先你講到美國嗰個真係好好嘅例子，即係呢個就係純粹係英國嘅殖民管治嘅技巧。佢當然佢因為係盟友，亦都會刻意描述到，即係令第一叫美國低調，唔好咁搞得咁高調。第二就係唔會令佢成為洪水猛獸，反而就會令共產陣營咧描述成為洪水猛獸。 其實不過香港喺即係作為英治時期咧，可能同而家我哋喺中國嘅管治之下咧，有一個比較大嘅差距，就係英國人佢係有一批嘅盟友，即係我頭先講嘅盟友呢樣嘢，即係盟友呢樣嘢。咁我即係其實可能睇翻中國，可能就唔似呢啲咁嘅西方國家咁樣，佢哋有一個咁強嘅一個聯盟，可以互信嘅，即係國與國之間咁緊密嘅關係。咁其實即係如果擺翻喺成個中國嘅 context 嚟去睇咧，就係我哋點解周圍都好似係敵人咁樣，周圍都係好似環視緊我哋，我哋就會唔會唔係真係有啲真正嘅盟友咧？咁我哋要就要翻，應該係咪應該翻去諗？點解我哋會咁？ 點解咁多敵人？ 係啊，點會咁？我哋係咪做錯啲咩嘢？呢個第一點要去睇。第二點就係我哋睇到香港嗰、那個，即係尤其是我哋喺學院裏面啦，好多學術嘅發展，可能好多學術嘅機構，其實受到外國嘅資助同埋外國嘅互動，其實係由來有自嘅。而家我哋可能係繼續咁樣，即係呢啲過去嘅關係喺延續落去。咁嗱，我哋講一個國際化嘅時代，講學術全球化嘅一個時代，我哋可能一個即係工作嘅語言係要用英文嘅時代。咁我哋受到外國嘅影響，同佢有一啲或多或少嘅關聯，係咪要描述成一個同外國勢力勾結呢樣嘢？我覺得係即係唔係唔公平咁簡單啊！即係直情啊，你係咪要摧毀緊香港一啲可能學術嘅根基？即係要咁講，即係先得嘅。 即係小弟早幾年攞過一啲韓國嘅研究基金啊，咁我諗香港唔係好多人攞過咁咁，但係我冇韓國護照嘅，咁所以又澄清一下，咁亦都冇個意思。 你收韓國錢？ 啊，不過我諗我 收韓國錢 就係、是，但係我想講韓國正正就係講緊嘉祥老師講嗰樣嘢，就係喺十八、十九世紀。韓國的社會其實每一個角落都是外國勢力，而他的選擇不是說、哦、我們那些所有外國勢力都要排除，而是通過各種的網絡或者外國勢力與外國勢力之間的張力，去令到韓國找一條合適他自己的路。當時你想想多慘，不是慘的，即是多元素，美國、英國、俄羅斯、日本，還有屬國自主下的中國、你諗下等等嘅國家喺一個咁細嘅半島裏面，佢哋之間嘅張力其實變咗就係後來韓國立國，或者韓國喺1945年獨立之後，佢個社會嘅形態咪就係咁咯，包括佢嘅宗教啦、教育啦，包括佢哋嘅社會文化啦，就係由呢啲嘅種種嘅元素去堆砌或者去組織而成嘅一個社會。 所以頭先阿嘉齊講一樣嘢咧，好好嘅，即係我又可以用翻阿卓然講義和團最個切入點，即係啲學者話咧，義和團時代咧，你見到中國人嗰種好似突然間嘅對外國人嘅嗰種態度嘅轉變咧，其實係建基於一個成個民族嘅自信心去到一個低谷，即係你由呢一個鴉片戰爭開始，一路去到即係幾場大嘅戰爭，我哋都打敗啦，被打敗啦，然後去到呢一個義和團嘅時候，我哋直頭係動搖曬我哋自己。即係我哋對我哋由來已久嘅嗰種自信心失去咗，而呢種自信心嘅失去會令到我哋產生好多嘅一啲逆策，令到我哋覺得咦，佢周圍都係我哋嘅敵人。咁樣呢一種咁樣嘅自卑感咧，其實係可以好摧毀性，甚至乎就係會再引申落去，就係影響到我哋究竟會唔會導致我哋睇，譬如好似香港咁，香港嘅成功其實就係正正係因為我哋好開放、好多元。是好多外國勢力，即係由呢一個國際大都會嘅演變嘅過程入面。咁我哋有個祖國俾我哋背靠嘛，然後我哋可以善於吸收呢個外國勢力嘅各種嘅一啲嘅長處，先至建立到香港嗰個咁嘅根基。咁所以如果今日我哋睇香港，覺得外國勢力有問題，香港度度都係外國勢力嚟 嘅，當然啦，即係香港冇外國勢力咧，先至係好出奇， 先至出奇啊，係嘛？ 即係我覺得，即係從來都係好多外國勢力。不過同時間，我同意小毛就係，即係呢個同係咪有自信啊有關？但係同時間咧，我哋好客之餘咧。亦都不能夠放低咧一啲地緣政治嘅警惕感，因為確實咧，從世界史入邊咧，我哋見到英美或者其他嘅一啲當日嘅強國咧，佢哋會喺 第二啲國家嘅事務上下旗手搞搞震咧，甚至乎做一啲明顯嘅顛覆活動咧，其實都係有例子嘅。 係、即係拉丁美洲好多、相當多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啲獨裁者啊，啲點嚟嘅咧，就係、拉丁美洲好多獨裁者都係親美嘅。咁啊，即係咁，就算韓國市都係嘅，即係 有啊，係咯，即係 李承晚啦。 我喺英國讀書嘅時候，我讀嗰間書院就係專係訓練情報員噶嘛。雖然我自己唔係，係啲人工太低，人工太低啊，唔可以去加入到。但個問題係咩咧？ 冇得 care 全球啊！ 我哋即係點講啊？嗰啲外部勢力、外國情報員可能喺香港活動，咁呢啲唔係正正係國家嗰啲強力部門自己嘅工作嚟啊嘛？點拋個問題俾香港市民？係咪即係你就去管理，你就去使到佢哋唔好滲透，唔好搞搞震啦，唔好用咁多 propaganda 去講。我就係想講一樣嘢，就是、香港作為一個大都會，一個國際城市，我就拋一隻雕出嚟，外國勢力喺香港出現係 low big deal， 真係冇理由講嘅呢樣嘢，多餘。 香港人都習慣咗添，何況 即係對當然第一件事即係香港人可能可以習慣嘅慢慢，但係同時間咧，你又有時唔佩服咧啲外國人咧，佢都習慣自己被標籤為外國勢力嘅。譬如你去倫敦嘅 Imperial War Museum， 叫即係皇家戰爭博物館啦，入邊佢有個展廊咧，係專嚟講自己點做外國勢力，講曬佢哋嗰啲特務嗰啲器材、辦公室嗰個 setting。點樣喺邊一年去邊一啲國家咧影咗相咧？點樣做顛覆活動？所以呢個係咪自信咧？都可能 係好勁嘅自信啦！你就好攀我，喂，我咪做外國勢力咯，就是、我搞冧你噶啦！好似喺美國搞咧，拉丁美洲啊！ 用一個講即係長少少嘅埋尾，但我哋諗翻正話，我哋大家都講咗嗱，即係。外國嚟人初嚟中國，我哋中國人唔習慣，好正常嘅。即係我哋可能話紅蘇綠眼啊、鬼子啊，我呢個觀點啊，即係佢哋係異國嘅，我哋唔習慣。但係香港唔係咁嘅地方，即係我諗我哋呢一代活喺香港嘅人，其實一幾十年裏面點會唔係日常經歷常常同即係洋人外國人去相處？我哋日常生活個體嘅時候，點會唔同洋人之間有好好嘅關係？但係一講到有外國勢力嘅時候，我哋就突然間想像到所有嘅外國人都係奸嘅，甚至會 proof 佢係證據咁嘅時候，就好大嘅問題。